特性。 嗯， 再一个呢，就是一个直线加速，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台 1.5T 240啊，说主要是 1.5T 的发动机，然后配上这个冠道这个车，还有它的一个变速箱，整体在0到100的加速当中的一个表现。 嗯， 第三个呢，是它的一个算是紧急并线的这样的一个科目的体验，来体验它的主动安全措施。 嗯， 最后一个呢，是它的一个。因为这个车搭载了一个那种驾驶辅助那个摄像头，我们大家都知道， 嗯， 有一个倒车入库， 哦， 哎， 因为它太大了， 对，这车确实很大，然后体验这个项目，嗯，最后呢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路试。 我记得之前咱们节目里边是试驾过 20T， 就是370， 对，370的那个， 然后当时我拿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车豁达豁达， 嗯， 豁达豁达，确实是， 基本上。当时在上市发布会的时候，然后也有很多的媒体就围着设计师问嘛，说你这车空间已然这么大了，为什么当时没有设计成一个七座的一个版本？ 嗯， 因为它实际上大小已经接近于它全尺寸的， 坐七座完全没问题， 对，它坐七座完全没有问题。 嗯， 然后当时的设计师呢给我们的一个解释，我觉得挺巧妙的，是因为他说我想设计一款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车。而且是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找到最舒服的座位的这么一个车， 嗯 嗯， 然后同时又可以有更多的装载能力跟空间。 嗯， 那你想，这冠道确实是， 对， 有这样的能力了，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是有讨论过，说一个就是七座车的这么一个容积，坐七座还是坐五座这么一件事儿。因为有的时候七座呀，可能大家觉得第三排的作用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所以可能五座呢，嗯，就像水哥刚才说，设计师的原话就是说，可能让每个人都获得一个舒适的空间， 嗯， 这样的就是感觉这个乘坐的这个舒适感会更强一点。嗯， 不是你要说从。240跟370的外观相比较的话，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 差别不大。 嗯，轮毂可能会 轮毂有轮毂 有 变化， 差别，然后尾标会有差别。 对对对， 但是外观的这种设定上，尺寸啊，包括这个一些装饰条啊什么的， 基本上 都 是一样的。 嗯， 所以大家在选择这款车型的时候，因为 1.5T 我之前也开过， 嗯， 就是当时也做了一个所谓的就是百公里加速。 嗯， 然后。当时我们在试驾之前会觉得，你想 1.5T， 然后如果说把它跑到100公里每小时，得需要一个飞机跑道， 嗯， 你说得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嗯， 比较长， 对，助跑距离， 但还行，还可以，因为它这台 1.5T 的这个发动机的动力的压榨能力是足够突出的， 可以，没问题。 然后再比这个一般的 1.8T 的这个车型，从功率和这个扭矩上来讲，我觉得都是不差的，而且这款车型。反正你要说有多大的那种动力，就是那种推背感，还真的不是。它就是， 因为它不是这样的车。 对，因为它的整个的这种开起来的感觉还是相对，我觉得是趋近于平稳，而且是就是较快的趋近于平稳那样的感觉。 嗯， 我觉得通过咱们这一段描述啊，就应该能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大家关心这个。我坐起来到底是舒服不舒服，这个已经毋庸置疑了啊， 嗯， 绝对的足够舒服。 它都大成这样了还坐五个版本，哎，再不舒服就。 有的车它光大但它不见得舒服，这台车我认为是。 你说谁 既大它又融合了舒适。 嗯， 一水肯定有印象，就是它在后座的那个门板的手肘这个位置， 嗯， 有一块小用皮来缝制的一个软性的那个物质，就是你坐在里面的时候，你随意的一个姿势，你的手肘啊还有你的身体姿势都能找到特别舒适的一个就那样的，坐在那儿，就还说你躺在那儿半躺着， 嗯， 都是很好。 就是你的胳膊肘是有点搭的， 对， 就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感觉一样， 嗯， 是有点搭的，它不会让你说长时间坐车呀，会有觉得那种 无处安放， 胳膊会有疲劳的感觉。 嗯， 因为你想你中央是有扶手的，对吧？ 对， 你的左驾驶就是坐左边的那个乘客，你的右手是有地儿放的， 嗯， 坐右边的乘客左手是有地儿放的。但是你坐左边乘客的左手跟坐右边乘客的右手是放哪儿呢？ 我的天哪，你这方向不好了，真没法跟你们聊天。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一些小细节上，确实冠道不管是 1.5T 还是 20T，嗯，就是240跟370，确实它在这一些设计上，确实是有那个很匠心的一些地方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说，五座跟七座相比，不能说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七座车型的第三排都是鸡肋，那不能这么说。 对对对，不能这么说。 但是从目前掌握的一些反馈情况来看， 肯定不是五座 舒服吧。第七座确实用到的几率不大， 对， 好， 比较少。 其实买这个车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可能去标榜说我有个第三排了，以后我能多坐人了。 嗯， 但买回去之后，你问问他用了。 就多长时间用一次，或者说甚至于它有没有打开过，我觉得这都 对， 都不见得常用， 确实没那么多人。 就是这个大五座的这种 SUV， 你看它一出来，大家说你拿它去跟那其他那几个七座车比啊，那不用比，别比。 嗯， 就这个车在空间啊，刚才说的这已经真的，无论是载物还是坐人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宽敞。 行吧，那待会儿回来之后呢，咱们用实际的这种体验再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后排空间，它确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 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14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非是不可跟大家聊的是这辆冠道的240 Turbo， 就是 1.5T 的这个排量啊。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车的舒适性、嗯、还有它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其实空间没有太说完。如果说后排空间的话，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后排地板几乎是纯平的。 就是纯平。 嗯，然后它在整个的这个前后排的这个距离上，如果说前面的这个驾驶员不是那么的高大的情况下，是它可以空出一个可以让人蹲的这么一个走道， 没问题，没问题吧？ 刚你俩那个怎么说来着？几个我？六个我？ 六个， 差不多。 蹲三个， 后排的座椅上，你盘腿坐三个人，坐三个客，然后这个前排跟后排中间的这个走道上面可以蹲三个客。然后走了一个客，问还剩几个客。 对，这个以我为标准，大概这身高是160，然后体重是 162吧。 我谢谢你。 体重大概是45公斤上下，是吧？ 下，对，差不多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是是是，对它的，所以说 现在形容车都用几个谁了？ 空间实在是非常非常阔绰，但是也会有听众朋友在问啊，就是有的车呀、啊。它的空间足够大，因为它是拉长了轴距之后扩大了自己腿的空间， 对对对， 但是大腿的承托怎么样？有的跟、 就是它那个角度，对、 对，它有的是大腿直接到这个 膝盖 这块 打弯这儿了、 然后有的呢是这个在这个就是快到屁股了，是等于坐垫比较短。 冠道属于什么？ 冠道是属于，我觉得是长度没有说达到那个，就是到腿窝这儿没有，确实没那么长，但是它也是比较偏长一点，它没有达到最长那种的，它是偏长的。而且大家发现啊，冠道上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应该是设计上就是这么设计的，不论是前排后排座椅，它的坐垫的厚度特别厚， 就 你能打开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点。就里面那个沙发、那个座椅要是厚的话啊，它跟薄的那个坐垫会让你在视觉上第一感受就不一样。就那种特别薄的车型，你可能还没坐呢，你就会觉得 硬， 是不是有点对，有点硬啊？我这个长途坐起来会不会腰酸？不舒服。但这个你一坐进去，就跟像我们家里那个大沙发似的，特别炫乎。 所以让你们说完，我觉得冠道这个车特别适合跑长途，是个长途通勤 车。这车适合后排坐。啊，就特别适合这一点。 那你这么说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开起来就没那么舒服？ 哎，这个不是啊，这个今天试的是240的 Turbo 这车型，它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它要跟那个它的那个大哥370比，那肯定动力上没那么好。 对。 但是啊，不能小看这台 1.5T， 我们都知道本田的 1.5T 其实还是 挺给力的， 它调教还可以 放在思域上面啊。 对。 但思域是220。 对，它没有这么调教，没有这么厉害。但是说这个 1.5T 可能放到了大冠道上面，让人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小心脏大块头。 对，但是你看它的数据啊，193马力。 嗯， 搭着 CVT 的变速箱，当时我们在等红灯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踩了两脚试了一下。当时车上四个人，都跟我这样的差不多，四个人坐这个车来了一个起步加速，还是非常 OK 的。就是你不要跟他那个，我说了别跟他大哥370比啊，那 2.0T 那个不能比，就跟同级别的来比的话，在车辆有着近乎满载这种状态下，有着这种还是能够小小的能感受到他这个加速的这种淋漓畅快的感觉。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240 Turbo 可能是会更加的怎么说，性价比会更高一点。首先是它的一个动力是你平时储备够用的， 对， 然后再加上呢跟它的这个大哥相比较哈，它有没有缺什么东西，但肯定价钱它是小 看的。而且这种车我觉得也不能说我每次红灯都每脚都地板油那种起步吧，你那种的话就浪， 也不是那样的 车，对，就不对了。刚才咱一直在强调它的一个舒适，那要是追求到极致的舒适性的话，我觉得还是缓踩这种比较平稳的起步，才能把它的优势发挥的到最大化。 嗯， 所以这个，但是啊，咱说回来，它的动力储备是够的，在你需要的时候还是有的。 嗯，所以就日常生活和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整体来看，这个车还是比较值得选购的。那这样值得选购的车，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还可以更加好的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聊的是非试不可冠道240 Turbo 的这款车型啊，一个比较小的马力搭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车身，但是呢它的动力储备是够的，我们刚才也聊到了。 是的。 所以这个车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可能会更好，要更好一点， 改进的，对吧？ 对， 有的。这个车在我个人看来啊，它的仪表盘的设计稍显的有点保守了。 哦，你说设计方面？ 对对对，它的仪表盘是两个传统， 没用液晶， 这倒无所谓。它这个两块圆形的仪表盘啊，它那个外面嵌的那一圈那装饰，我感觉有点老，太老旧， 太本田了，是吧？ 对，太老旧了，而且里边呢还是就是可能要用到一点液晶的东西，它会显得更有档次，确实是这样。再一个就是它方向盘调节的那个调节的那个按钮，太靠里了， 哦， 就你调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往前把胳膊伸到往很往里伸一下，然后才能把它拽到，这可能在便利性上稍微的那么欠缺了一点点。而且再就是虽然它因为240它用的是 CVT 的变速箱，这可能是在机械结构上的一个差异，它不能像370那样用那种按键式的电子换挡。所以这个可能在买车的时候，就车主可能之间在交流起来，我觉得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心理上的觉得，因为按键那个确实够新颖，而且它那个 有落差，是吧？ 它那个按键底下那一块是全就是空的， 它省空间， 对， 特别省空间。 但这个呢，它还是侵占了一部分空间。 明白。 这倒无所谓，我觉得已经足够大了。 对， 已经 其他的空间的地方确实是够大。 那你觉得结合说这个用价钱咱们来找平啊，既然有不足，咱们肯定因为价钱也比相比这个370它肯定也是低的， 是的， 对吧？ 那 如果说结合到价钱来说的话，你觉得这样一款车值不值？ 这款车刚才说啊，就是如果你把价格加进来的话，目前我们能看到 大概是22万多， 对，像这个豪华版能卖到26万吧，官方指导价26万3。我觉得啊， 我们要买240的话，没有必要上到最豪华这个配置，就再往下探，下探到 中庸一点就可以， 中配啊，其实就够了。我觉得结合到这个价格，目前再看着它的一个可能没有多少优惠，这个确实是事实。总体来看， 还下架。 对，总体来看的话，还是值得推荐的，可以。但不要不推荐大家去买这个最高配的配置，就买一个中间的就可以。 对，你要是想买这240的 Turbo 的高配，你就不如看370了。 确实， 对吧？ 对，而且这车可能跟370相比，它是没有，就是最除了最高配之外，剩下的它是前驱嘛。最高配应该也都是前驱。所以就是这一点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像一些因为这个车还是比较大嘛，所以就是一般如果不是长时间去摸这个车的话，可能你初上手的时候你会觉得哪都不太方便， 先适应适应。 确实这个车身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视野呀，包括角度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全景摄像头在停车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费劲。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一些狭小的车位，因为它的后门的开启角度特别大。 对， 它的后门是可以90度开的。 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利有弊吧。你既然希望它是一个后门开启的一个便利性，还有一足够大的空间，它肯定占地面积也会大一点。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冠道的这个车的后门比一般的这个车的这个前门 开的大的 可能都要大。 就刚才一姐说了嘛，它是90度开启， 对，90度开启，所以在一些很狭小的一些车位，如果你停好车之后，后排乘客下来的时候，它会比较别扭。 好，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冠道240 Turbo， 也就是 1.5T 的这样排量的一款车啊，大家可以在选车购车的时候多留意一下，然后当然了也可以根据你自身的一个需要看是选这个240 Turbo 呢还是选这个370哈。好，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